星期四晚节目《风萧萧》，主持萧若元、梁锦祥、陆杰、长毛、梁国雄。 好，我哋翻嚟啦，咁即系再讲霍英东二三事啦。呢个我细个嗰阵时候，即系周家人都系咁样唱霍英东嘅。你睇霍英东，譬如去龙船啊啲咁嘅嘢咧，有咩慈善活动？如果港督一嚟咧，佢就因为佢已经好有钱，你嗰阵时系，咁就系坐喺港督隔篱，啲人安排佢坐喺港督隔篱咧。佢係專係伸個頭內，人哋一影相就扮同港督傾偈，完全唔識英文，揸低同港督喺度問針，你知唔知啊？ 我屌你老味！ 阿長毛你真係，唉，真係唔該你生下性啦。咁啊，我哋細嗰陣時聽咧就話，即係咁多個有錢佬之中咧，霍英東係一定攞唔到荷蘭水蓋。咁呢個係咪真嘅？ 呢個係真，因為嗰、那個 抵化咗， 因為走私嘅背景， 心水冇人拉咗，俾阿曾志偉個老豆。曾启荣帮我搞掂。 嗯，咁即系成个霍英东嘅即系一生咧，即系最嬲尾就系最著名一句，我挺董， 挺董系 呢个你点评价咧？ 即系我觉得就系呢样嘢就已经系，即系佢政治有咩表现咧？我唔知佢政治有咩表现啦。不过中国人咧好兴人哋死咗咧就唔再话人哋咁样，即系你话政治暴动其实唔系佢嘅责任， 挺董 系，但系挺董呢一个佢带头挺董。喂，你咪有乜嘢必要一定要停董先啦？即你可以唔出声 咁啊，咁啊，少生，即系冇停董就冇赌董啦，系嘛？即系有咗停董先有赌董 啦。即系呢一个已经系大镬，佢政治上嘅即系独立嘅决断，就系即系停董呢样嘢已经系大镬。 咁你好难讲嘅，即系我觉得中国人就好伪善嘅，死咗就一定讲好话，全部民主派都赞佢 嘅。我唔觉得咁有咁嘅需要，好似咁若果唔系嘅秦桧一样可以原谅啊，点解要跪一跪咗几千年？ 咁同秦桧都 我之女咯，之女啫。总之你系衰人就衰人，就唔能够因为你死鬼咗。 唔系，我有人问我话佢系可能系坏人之中嘅好人咯。可能咁系公允啲啦。 但系呢个挺董呢个讲法咧，实际上系咪基于佢个人同呢个董建华家族嘅私交咧？ 唔系呢个有部分啦，但系另外一方面我俾个 benefit of doubt 就系佢相信啦。我就算系佢相信，咁我呢个判断力都系好曳啫咁样。冇咗董建华又如何咧？即系 上命下从， 好多好多啊！ 上命下从 啊！唔系啊，佢冇人，佢去到咁嘅年纪，根本唔需要听，我唔出声。 佢阿哥。董建华唔听共产党讲啊，啲奈佢唔何啦，何况 嗱咁我要问阿萧生一个问题， 但系心格肚皮佢系中 李嘉诚有冇喺嗰个时候听过董？ 唔系佢系即系如果人人都表晒态，轮到佢嘅时候，佢唔表态，呢个就危险。喂，你带头呢一个就系一定唔肯做 啊！唔系你如果你将两件事结合嚟讲，例如六四之后阿何炳思咁嘅老家伙。即係站錯隊咁要共產黨為逼佢退出，即係共產黨要逼佢，佢係冇聽共產黨講。咁你睇翻老董，佢都未必識有共產黨講。六四唔大過你老董，即係你即係講嚟嘥氣嘅啊，陸傑。六四咁大件事唔緊要過老董，你老董係乜嘢啊哥？ 六四嗰陣時睇到嗰個環境激於義憤啊嘛，董嗰陣時根本係人事問題 啫嘛。過咗氣啊，講咩啊？其實咧，即係霍英東真係咧。即係一個好叻嘅人，我睇到佢話佢帶何銘斯周遊列國啊嘛，即係何銘斯話喂，行開一陣啦。霍英東係第一個帶翻啲資本翻去大陸嘅，即係周遊列國之後，即係呢個人啊，你唔好睇小佢。 嗰啲佢諗住為國家做啲事咧，先起白天鵝賓館，但係結果咪俾大陸嗰啲人即係玩死佢咯，即係咁樣係嗰日你哋講個問題咧，關於番禺嘅問題，你都知道。廣東以前最早嘅省會係番禺， 係啊， 係咩？係番禺咩？ 係啊，番禺好大嘅番禺，番禺而家 係番禺， 番禺邊個地方做省會啊？ 唔係番禺好細嘅啫，番禺 市橋嗰邊。 後來先有番禺，後有廣州市嘅，你知唔知啊？呢一個係破音字嚟嘅，即係凡係你要知道，凡係地名、人名、特殊名詞，就可以唔根據普通嘅讀音㗎啦。 呢個我補充一樣嘢啦，呢個補充一樣，因為我都係本科嚟啦，就即係清代有個學者叫錢大恩，咁我研究古書發現咗個定律，就古無輕唇音，輕唇音咪等於我哋今日講 F 音，以前係讀重，逢親 F 音咧讀呢個重唇就 B 或者 P 嘅，即係如果係翻嘅話係咪 F 音啊？番禺咧。就是 B 和 P 咯， 系啊， 吓咁点解？譬如有啲人问点解读杜甫或者杜甫咧？ 就根據呢個定例呢，你就應該係讀呢個道譜。府呢就因為 F 音，就以前係冇呢個輕唇音。 咁所以好多倒音字，即係譬如話你姓肺定姓鼻呢，係嗰個嘢話俾你聽㗎啫。其實同一個字嚟嘅。 肺名而肺名。 廣東話我就話老鼻，我有個同學姓鼻嘅。 唔係㗎，有人姓肺，有人姓鼻嘅。 鼻同埋肺呢， 肺功能似乎用鼻功能似乎。 肺同埋肺呢都係返頭先個古母輕唇音呢、這個。肺呢就是 F 音。鼻呢就係呢個 B 音。 但是兩支人各有各讀法的，其實兩 冇你 proper name 專有名字是 專有名字是尊重 係 嗰 個 人 點 讀 嘛 法 嘅。咁你啊，蕭生，你點樣評價喺南沙族遭受嘅待遇咧？係咪老夫頭上釘失喇咧？ 唔係老夫頭上釘失喇，結果你老夫鬥唔過失喇啊嘛。 唔係嗰個有好大鑊喎，十幾年喎。 哦，因為佢貪污啫嘛，政治上啫嘛。 係，但係呢個蕭生其實係咪咁翻嚟睇咧？就係、是、霍英東，就算佢所謂即係名譽上一個國家領導人。但佢實質上實權上唔係一個國家， 係啊，冇啊，即係呢 樣嘢，你董建華有冇國家領導 都冇，真係。即係我講俾你聽，唔係嘅咁啊。嗰陣時我已經我都上去講周建啊，邊個咧？即係佢連啊邊個都搞唔掂。嗰陣時係阿葉選平當政時代，你都搞唔掂南沙，即係咁樣樣。 嗯，即係南天王 葉劍英， 南天王 啊，霍英東 啊。 咁就係咪葉選平搞唔掂番禺嘅呢個？即係 呢個係㗎，嗰啲地方勢力即係吹唔漲嘅，即係唔係佢勢力範圍，佢真係吹唔漲嘅，即係咁樣。 嗯，好，我哋有少少 ICQ 讀一讀先啦。就 Dr. Arway 話咧，就係佢喺大陸出差咧，都係經呢個 podcast download。咁但係咧，即係大陸咧就不停咧就即係 block 咗個 link 嚇，即係我哋個 link 啦，即係不出一個星期又 block 咗。咁但係大陸可唔可能 block 咗嗰啲叫 podcast 嘅？ 太多啊！全世界你上去嗰啲查下，啊、即係有 podcast 風蕭蕭嘅，真係好多。呢、這個真係 block 不勝 block 喎，呢、這、一個係真係。 你做得早，邵老蕭，你做得早啊，有機會有空間。 咁啊 ，Jack the Snake 就話咧，就其實咧應該係喺美國咧就係 ADSN， 咁我諗應該係啱 ，cable 或者 ADSN，因為 ISDN 係另外一個概念嚟嘅，即係佢將嗰個嘢嗰個資料信數碼化啫。咁下一時就話咧，依家已經有網上嘅電視就 PP Live、PP Stream 同埋 TVN、QQ 網，就成百個台啊！咁即係實際上無線嘅電視，依家係 我成日睇波喺度， 冇乜意義嘅，應該係嘛？ 啊 咁另外咧就阿巴話咧，就日本個 broadband 咧就應該超越咗香港，咁就呢、這個就大家查證下啦。 睇下蕭生同佢講， 睇下蕭生點啦。咁 PK 就話咧，就一周刊嘅特刊話咧，就霍英篤識講英文。咁會唔會識講一兩個字嘅英文呢？ 可能係啦，yes 可能識嘅，即係咁。 咁有個問題呢，翻嚟 我好着數啲喎， 即係阿蕭生都可以討論下嘅。YouTube 同埋呢個亨利就話 ，YouTube 同埋呢個維基百科都唔係賺錢嘅公司，咁點解即係 Google 肯嘥咁多錢去買起呢個 YouTube 咧？ 唔 係，如果佢買咗，佢就將佢轉成做生意公司啦。我都話啦，而家係擺錢落去嗰啲 search work 係其中係最有效嘅使用廣告方法啊嘛。 嗱，我都唔明喎，譬如 Google 咧，我用係唔使錢噶嘛，咁佢賺錢喺邊度嚟咧？ 嚇、啊，當你 search 嗰個字，即係舉個例嚟講，而家你喺香港，我而家係買緊一 search 整容，咁咪去咗我哋網頁咯，即係咁樣就彈咗我哋網頁出嚟咯。呢、這個咁就值錢噶啦，即係咁樣。 即係最重要嘅 睇睇 隆胸，咁我就買咗隆胸兩個 keyword 噶啦，即係咁樣。 哦，隆胸有得買嘅。 係啊 ，plastic surgery 咁、啊，你係咪買呢啲 整容？ 嚇、 啊！你頭先話嗰個咩嚟話？買嘅係咩嘢話？嗰、那個 keyword。 係啊，啲 B 人有如果有人喺香港一 search 隆胸，咁就同時就彈咗我哋公司個名出嚟就得㗎啦。佢係有嗰啲 information 俾佢，加埋我哋公司個名喺度咯。 我睇到嚇、啊，我睇到係啊，YouTube 都係啦。 咁啊，而家我 有啊， 我 key in 咩嚟㗎？ 網上我 key 長毛兩個字，咁會出咗啲咩出嚟咧？ 喺 YouTube 唔係出， 唔係，梗唔係啊！即係我 Google 啊， 一樣啊，出我啲嘢啦， 係一樣出嚟嘅， 係啊， 嚇 ，OK， 但冇人買長毛啫嘛， 係啊， 有啊，有啊，錯啊， 呢個 有啊， 俾錢買長毛 啊，有啊，因為長毛好多嘢噶，唔係淨係我噶， 嚇， 喂，你記住整個塊面啫， 哦，你從上我戴長毛其實好多嘢噶，即係好多嘢， 唔係我個問題嘅話咧，譬如長毛兩個字可唔可以註冊成為一個商標咧？ 嚇？你可以嘅，即係咁樣， 係嘛？ 但係 long hair 就好多， 係咪 long hair 好多？ 邊度先？有咩 Jackson 先？ 嗱，都話一彈咗出嚟咯。我睇到嗰個日本字，我唔知佢講乜㗎。我每一次撳入去長毛咧 ，long hair 咧就有個幾個日本字喺度。 即係其實你佢講嗰個咧，即係 ADSL 咧，我係識得嘅。即係 ADSL 咧，係兩個唔同嘅 concept 啊。即係 ISDN 其實係一個 protocol 嚟嘅 ，ASDN 係個技術嘅技術，即係乜嘢咧 ？ADSL 係用銅線。 高頻地傳送，即係咁樣樣， 唔使用光纖， 唔使用光纖係可以到户，但係呢個係用銅線，而喺極高頻嘅，佢當佢推高個頻率嗰陣時候咧，就係、是、變咗咧個每個 message 所需要所霸嘅位咧係少好多啦。ADS 即係其實係咪將佢 compress 咗？ 唔係，即係我話咧，佢係我應該點樣同你解釋咧？佢嗰個頻嗰、那個慾嗰、那個嗰、那個、那個頻譜越高嗰陣時咧。佢喺嗰個線入面所佔嘅位咧係越少嘅，其實係、 明白。 但係從呢個光纖比上嚟，依然係爭好遠嘅。呢、這個仲係一種過渡嘅方法嚟嘅。呢、這個其實係 ADSL 係。 即係當你嗰、那個即係網絡未完全光纖化， 因為其實最難鋪係佢嘅 last mile 嚟啫嘛。 入屋嗰段。 係啊。 嗯。咁網上咧就窗盤上面有幾個問題問阿蕭生嘅。第一個咧就係話咧。如果當年嘅番禺咧係大過廣州嘅話，咁喺乜嘢時候係廣州超越咗番禺咧？ 係喺漢朝之後，即係呢一個收回呢、這、一個嗰陣時仲係呢一個番禺嘅 趙佗嗰陣， 趙佗嗰陣仲係番禺為主 嘅。 所以初初收回三十六，即係中國三十六郡係有番禺啊嘛，無廣州。 係啊，冇錯嚇。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阿四眼佬喺咩時候咧超越咗霍英宗咧？ 最大鑊嗰個就係、是。佢葉漢鬥唔過何鴻燊喺澳葡嘅勢力，而何鴻燊揾鄭裕通買咗呢個葉漢嗰份股份之後，就不能複製。幾年後佢就放棄咗董事局主席嘅位，因為 唔係，但係佢唔係講霍英東係幾時俾你李嘉誠超越？ 哦，咁樣我諗去到呢、這、一個， 佢收購即係李嘉誠收購， 收購和王就超越佢㗎喇， 收購和王嗰時候， 嗰個係咪其實係大家都想佢發生嘅嘢呢？因為你融資嗰陣時要好多錢㗎嘛。 唔係嘅，即係霍英東根本唔敢拎啲錢返嚟香港島㗎嘛，呢個係最大嘅致命傷喺呢度。 唔係，其實係咪成個轉捩點呢就喺暴動度，一暴動一過咗之後呢，其實你即係霍英東就捕捉唔到嗰個浪。 系啦，捕捉一 miss 咗之後，你就越 miss， 你就越唔敢噶啦嘛，即係起咗好多嘛，即係咁。 性格問題。嗯、 但係即係如果你咁講話，你嘅估計咪話，如果當其時即係過咗暴動之後咧，實際上港英係唔會喐你霍英東咧。 都唔係㗎，去到70年之後 嘅。美國喎、啊，大佬。 嗯。即係實際上佢仲有 個危險。嗰個後果一路去到70年嘅，其實係。 我諗唔止添。 咁但係阿蕭生，有啲人話李嘉誠嘅法職係同共產黨有關。 冇關，冇關。冇關，呢、這個李嘉誠發達係清清楚楚，即係佢嗰陣時一開始即係固然係做膠花起家啦，然後就係、是、即係佢一路咧就用做膠花嗰啲錢咧就愛嚟買地皮，就係、是、一路起樓就唔賣嘅，初初係咁樣嚟又累積咗好多錢。 你講係咪喺暴動嗰時候，特別係暴動嗰時候，佢將膠花嘅錢買曬地？ 係啦，佢唔係每年賺嘅錢，嗰陣時好生意咧，都係要嚟買地，愛嚟起樓，就一路 keep 住。咁呢一桶金咪越嚟越大咯。咁然後咧就到咗72、73年長江實業上市嗰刻，都已經3-4億。而佢最叻咧就係、是、喂過江龍嚟香港俾佢召咗啊嘛， 嗯、 即係佢哋同阿過江龍夾粉買咗、即係買佢棟大廈咧，就印股票俾佢，大家互相印股票，佢、就將李獲嘉啲股票賣咗，李獲嘉咧就拎住咗長江啲股票，結果等於係將嗰棟大廈送咗，雙方埋單嘅就係、是。 嗰陣時開始，佢兩個爭就係佢同包玉剛噶啦，爭首富就係已經，佢同包玉剛爭7-8年嗰陣時到啦、 嗯， 已經係第一第二噶啦。 唔係，所以道理即係咩？我都話即係各落各傳兩兄弟位喺20年代初嗰陣時，十幾條街喺香港，而家連人哋嘅渣都冇啊！我話俾你聽， 點解會咁咧？ 喂，做生意嘅嘢我都話俾你聽，就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今時今日你唔好以為就係、是、Rocky Feller 又好摩根又好 family 嗰啲冚唪嗰啲錢唔係錢嚟㗎，比起人哋嗰啲係嗰啲家族嗰啲全部都冇錢㗎，即係相對嚟講係。 嗯， 咁你認為呢、這個我想教請教你一樣嘢，咁呢個俄國首富點搞呢？無端端攬手執個2000多億美金俾個特權佢，咪緊呢條友真係無端端發達㗎喎。 唔係咁，嗰啲係盜竊國有資產咯。 你手機有錢都 得，唔係做生意， 商打嘅可能。 係啊，即係商 打。佢真係好犀利喎！佢另外一個俾人哋拉去坐監，佢走得快嘅友。 唔係咁，你而家夠話而家國美 黃光裕夠話被規管咧，我知係咪係咪係咪真咧？即係舊年話全世界即係全中國首富啊嘛，我見到 啱 中國啲首富即係輪流坐監噶嘛，即係 佢個首富就驚啦， 佢個違規大官啊， 阿胡 年前違規大官， 阿胡潤咧搞呢個網咧，其實我哋害人嘅，即係呢個即係潘女咧，佢一選咗之後話。喂，我同你係朋友，千祈唔好咁害我嚇。係 啊， 即 係 首富大王， 即係差唔多。你跟住呢個首富個榜咧，你就預計到幾年之後呢班人全部 唔 係。 其實嗰個外國人我走得快啊嘛，走得遲嗰個而家咪交曬財債出嚟咯， 坐曬啦，有個坐咗啦， 逢佢走得快啊， 而家阿修爾斯嗰個班主任咪都轉英國籍啊？ 係啊係啊，因為所以其實呢個真係孫子冇講錯，36將走係上將啊，大佬唔走就大鑊。 首富就要坐監嗰啲，根本我哋就翻翻明初嗰陣時，阿沈萬山嗰鑊嘢，就係因為叫首富朱元璋條氣又唔順。係 啊，呢個係 佢朱元璋條數好嘢，俾個銅板嚟啊，春月之內每日倍大支。條數原來十幾億嗰啲咯， 即係琴日咪話中國法制進步，呢個係剛啱係褪翻呢個七八年前發生嘅事，就係呢一個嗰、那個死刑權係收歸最高法院，要最高法院批准，呢個係中國歷史七八年前發生的。 即係話以前判過好多冤案係即係俾人無端端白死咗， 即係唔係最高法院都係死咗咯，大佬。 啊、由明清開始就是一定要收翻中央批的，即係死刑係。 嗯。明清兩代咧，實際都是要即係呢個係咪大理院啊？ 唔係，你要上刑部啦，即係刑部啦。最後皇帝親筆批嘅都有三司會審啦。 御筆批。 嚇、啊，刑部、督察院、大理院三法司聯合六個人、全堂劃押、一個人反對都唔得嘅。 即係要可以拖翻一年半載。 嚇、啊！ 判咗死刑可以拖翻一年半載啊！ 你要六個人，每度派兩個人出嚟。六個人都同意嘅個死刑， 賄賂咗覺得噶啦， 係唔係你要解釋啊嘛？你解釋咧，你解釋點解你唔判咧？即係咁樣。 明白。 個以前都唔係咩嘅，證據確鑿。 咁你即係你嘅意思？ 殺人者死一定要判。 法制啊，倒翻退。張家喂，嗱，你識阿 楊家安？剛啱琴日先講個進步啊嘛，即係進步翻到七八年前 咯。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我睇阿楊家安嗰邊案咧，而家喺度喊冤咧，即係喂阿哥。如果香港審佢真係唔使死嘅。 香港審邊度有證據嘅啫？ 我甩咗啦個。喂，你話我俾個信封人，我話我信封裏面咧咩都唔知 道。 喂，你要證明我係有做過啊嘛？而家佢又話唔該楊家安，你證明你係冇做過咪啫？喂哥，楊家安真係死得冤枉。 又證明佢俾個兩萬人，俾個幾次兩萬人。 喂，都冇關係㗎，俾兩萬人有咩事啫？係啊，我識得你，我俾錢你㗎啦。 唔係上個禮拜我都講啦，佢會爆嘢，結果爆咗個爆出嚟就冇揾唔到嘅。 唔係佢再爆， 一定被爆。 楊家安一定會再爆。問題而家爆係咪太遲啫？喂，哥死嗰陣仲爆啊？ 係爆，一定爆，一判死而家爆。 其實我睇佢食個審判咧，佢好似忍咗好耐，佢出嚟好冷靜㗎嘛。跟住睇下 冇得冷靜， 跟住又話我冇殺人啦。即係佢係初頭係胸有成竹，即係話咧，我跟住。 喂，咁呢個楊家安愚蠢啊！佢睇下，我識佢， 應該揦啲渣奶。 喂，你喺大陸告呢啲咁樣嘅刑事死刑，邊度從來邊度告唔入嘅先？邊度有打得甩咁都未人聽過呢個真係 又聽咁打， 即 係打出嚟 告佢就係死梗，根本就係 有罪推定啊嘛。 係。 你嗰度話準備幾？ 我未聽過人打得甩嘅。 準備幾億去疏通，不如慳翻佢，攞幾蚊買定子彈啦。 唔係，但係即係呢件案係好奇怪的案咯，我覺得。即係嗱，你講咩？我睇成件案咧，佢係2002年年尾已經破獲咗嘅啦。 係啊。 楊家2005年捉嘅，點解楊家黐嘅咩？如果係自己黐埋，點解翻去卡拉 OK 啊？阿哥，如果我知我梗係翻，喂大佬啊，我梗係去揾嘉華嗰度唱卡拉 OK 啊！所以呢件事係冤，我話俾你真係冤案。嗱，我唔識楊家，喂阿哥，2005年先拉人， 唔係2002年迅速破咗案。 2005年先 咁楊家安咧就認為佢個結拜兄弟就手義氣冇爆到，咁佢咧就等咗一兩年都冇啲風聲。佢先至敢去深圳唱卡拉 OK， 呢次就答到佢啊嘛，即係咁樣。 但係真係覺得好奇喎，真係。喂，你做過，你真係唔會翻去嘅咯。明知道翻去就係即係陰陽永隔嘅喎，有乜可能啊？真 係。啊，咁就即係呢個就係、是、即係 at least， 即係而家個 version 出嚟嘅 version 就係有心卜咗佢兩三年， 係令到警戒心放低。 咁可以夾佢翻去咁樣，我夾佢翻去。 唔係，咁你就算唔唱卡拉 OK， 如果有警戒好難夾佢。 唔係，就算你唔唱卡拉 OK， 叫佢揾你上去做傾嘅生意都可能啦，係咪？即係唔係今次，可能下一次嘅啫，即係有心服你就係咪？ 你唔會成世都唔翻大陸噶嘛，即 係。係咪？我哋仲知道有啲人咧，係呢個上面啲公安捉落來劫。 即係我希望嗰日，嗰日我喺寫時候睇到即係浮生六劫啊。咁我個夥計去睇佢話：啊，呢啲戲好睇，我話燒搞喎。佢真係好睇，好睇過而家啲戲。你有咩感想？ 我啱 講。哦，話喺度飲緊酒，唉，就嚟死啦，就嚟死。 阿蕭生，我今日都睇過嚟啊，我有個我有個問題都唔明。啲人咧全部都係剃青裝喎，前額係冇頭髮噶嘛？點解呢個潘志文就出呢個裝呢個花旗裝咧？咁即係呢啲係咪即係編劇編劇嘅缺失咧？呢啲係 唔係係申係潘志文申請豁免大把啊？係 個身份問題啊！因為 其實嗰個浮生六劫，你係嗰個靈感係咪即係浮生六記？ 唔係佢係將即係 Thomas Hardy 嘅一本小説，再加咗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入去嘅。 OK， 明白， 即係哈代嘅 拍到好有香島味，最緊要一樣香島味。嗰個年代即係我哋南方呢邊啲嗰啲人係咁 好笑嘅，拉抬轎啊，拉我嗰最近睇翻頭三集，即係頭一集係真係好奇嘅，即係講佢即係飲醉酒賣老婆$50賣咗個老婆。 嗰浮生六劫啊，我頭先講咗 sorry 嗰個咩啊，嗰個河水彎彎嗰個。 咁但係即係而家我哋睇翻咧，即係就算而家譬如話 TVB 或者即係亞視更加差啦。佢哋編嘅劇咧，基本上都冇氣味，即係同你哋嗰陣時嗰個年代編嘅劇咧，差一個水平咁遠嘅。佢原因喺邊度咧？ 唐詩三百首啊， 唔係嗰個你係要對，其實係戲係對最後係講人性啊，即係你要對人情世故有啲閲歷，即係有啲深入嘅認識嘅。即係譬如你《浮生六劫》第一集咁樣，喺個困難之中，你又會見到岳華佢唔係唔愛個老婆，但係覺得個老婆拖手能腳。於是就炸帝飲醉酒，其實是逃避責任的，有將$50將個老婆賣了給人。 那這些你要結過婚，即是有那種感體驗你才寫出來。那這個問題是不是說呢，即是現在譬如說那些20歲的編劇呢，是寫不出這些，不能夠寫他們基本的經驗，寫不出這些即是水平出來。 寫不出的，我其實即是寫情是去到最晚年的幾個那幾年才寫到出來的。即係譬如係喂，我係幾筆啫就可以寫到個情出嚟，去到幾筆就可以寫到情出嚟。即係話上海皇帝，譬如我係覺得，我覺得最滿意嗰個寫法就係 呂 良偉嗰個杜月笙，俾個軍閥拉咗佢，俾軍閥拉咗。咁啊，劉家嗰個軍閥就要 X 啊劉嘉玲， 即係啊何家驅個角色。 係啊，劉嘉玲。穿著盛裝上門，哇！啲兵一路喺度侮辱佢行入去，一入去原來河哇呢個何家驅嗰間房入邊有一個道具喺度，係預備將佢砸 Q 咗喺度，拎接住同埋拎住條馬鞭喺度等緊佢，即係咁樣樣。一接大風雨，三日後抬翻出嚟，劉嘉玲係劉嘉玲抬翻出嚟， 明白？ 阿杜月笙被放啊，你知唔知啊？一去到。杜月笙翻屋企，見到劉嘉玲全身瘀曬，即係傷曬，瞓咗喺度。喂，當堂你估係要兩三句説話將個情寫出嚟喎。一見到呂良偉點講啊？你嫁俾我，你估劉嘉玲點講？我唔會嫁俾你㗎，即係我嫁俾你就變咗你第二個女人。然後咧，你就成日咧依然啊去滾。我而家咧就唔嫁俾你，等你呢一世成世都欠我人情，衰老。 佢話不如我認你做契仔啊嘛， 咁啊唔係你哇，覺得嗰幾深啊，即係嗰個情係即係咁樣。喂，我話我係去到呢啲，去到咁最後嗰幾年先寫到出嚟嘅。同阿葉璇，同阿葉童咁樣樣，喂。阿葉童嫁咗俾梅蘭芳，嗰場係一重逢， 梅艷芳 葉童啊，梅佢已經變咗梅艷芳嗰個妾侍。喂，佢帶埋曬啲人喺度拍阿葉童走咗，然後咧揾人上台同梅蘭芳講，谷鬼氣葉童走，即刻走，佢就追出嚟， 當場追出嚟，一追出嚟，喂，一上架行人車度，阿葉同即話車我翻酒店，咦？點解架行人車唔喐嘅咧？睇下，原來啊，呢、這個咁樣嘅杜宇森企一架客人車隔離，兩個保鏢喺度，嗰、那個車夫唔敢行，你點知啊？個車夫唔敢行啊！你知唔知啊？因為佢嘅威勢，個車夫唔敢行，鏡頭一轉。喂，係咁樣拍㗎嘛，架、行人車竟然喺海旁行緊喎， 坐緊兩個人， 咁神奇嘅，再一 拖完，呂良偉喺度拖緊阿葉童，再一拉落去後面，十幾架車幾百人喺後面跟住走，喂，幾浪漫，佢自己拖你，後面咪成排人咯，跟住走咗十幾架車，一二百 咁，但係呢個同哈廷同埋Shakespeare 有乜關係咧？是你仲會咗佢哋兩個人寫嘅嘢？ 唔係，呢、這、一個係 哈定嘅手嘅 哈定係專寫悲劇嘅 哈代 哈代哈代專寫悲劇嘅 哈代係 呢個呢一、這個呢、這個其實 自然主義者 忘了快樂片段，唯獨苦惱長存， 係啊， 就係、是、呢本書呢、這個 May of Casabit 嘅主題。Happiness is the occasional episode。 唔係呢個係悲劇精神啦，由希臘嚟都係希臘都係咁講。 所以快樂咧係片段嚟嘅啫，苦惱長。 唔係呢個係希臘嘅奇。 但係唔係我入邊創作咗四個人咧，係將四大悲劇嘅精神灌注咗落去。 明白。 呢、這個平凡咧，結果係唔中意嗰個對佢最好嗰個女，呢、這個係 King Lear。 係啊。 張國榮咧就一路猶豫唔敢殺個姐夫。 呢、 這 個 Hamlet 就係 Hamlet， 你知唔知啊？即系妒忌，其实四大悲剧 Hamlet 就系犹豫不决，呢、這、一个 King Lear 中意浅味，呢、這个 Othello 嘅妒忌，同埋呢一个 Macbeth 嘅野心，刘志荣嘅野心，即系唔系刘志荣同埋魏秋华两个嘅野心， 即系你就将四大悲剧融入去。莎士比亞要傾翻， 結果死喺自己嘅性格嘅弱點上面。 嗱，蕭生傾翻你錢喎。 即係你即係你嘅編個劇咧，你編個劇嗰時咁嘅水平啦。但係問題就算有咁嘅編劇咧，而家嘅演員做唔做到你哋嗰陣時要求嘅水平？ 做 serious drama 差啲嘅而家啲演員。 係啊，我覺得係。 點解？ 我哋興搞啲即係我哋而家嘅演員嘅演技咧，係做喜劇好啲嘅，其實。 即係做啲差啲嘅嘢， 自從有咗周星馳之後，就過剩係淨係即做 係生活化啲嘅，其實 即係我哋做嘅喜劇就好純熟， 好純熟， 冇得昇華。 但係做人情劇咧，即係 drama 深度嘅劇咧，真係難啲， 冇得昇華啦。 喂，係啊， 係啊，我姓劉嘅， 劉生 就其實我就冇聽到直播嘅，我就喺街度嘅。咁咧，我今晚打上嚟，其實我上個禮拜就想打上嚟嘅，不過就打極都係長響嘅，好怪，唔知點解。咁我係聽到阿梁錦祥咧就講對上兩個禮拜咧就講呢、這個國家統計局嗰度，即係唔知關佢咩事啊咁樣啊。陳良宇呢單嘢又關佢事。 邱曉華，邱曉華， 係。咁咁嗰日你哋即係嗰個節目出街嗰陣，我冇聽，但係咁啱呢，我嗰日嗰次嗰個禮拜六呢，我就過去深圳呢，就同啲朋友就食飯傾偈，亦都我又係同樣一個問題喎，即係我問我啲朋友呢，佢又係公務員嚟嘅，咁就問到梁錦祥嗰個問題係一模一樣嘅，咁佢就解釋俾我聽呢，佢話中央呢各部呢其實對地方嗰啲數據呢就全部都係每年啊或者每半年啊就要掌握一次嘅，就規定佢哋要上報一次嘅。咁譬如呢、這個以外貿部嚟計啊，咁你對每個地方嗰個出口啊咁樣個數字呢，咁都要上報俾佢哋㗎嘛。咁佢哋呢有啲咩責任呢，有啲咩權呢，佢責任就係負責審核呢啲數據嘅真偽嘅，同埋呢嗰個權力呢就係話我有權質疑你，我有權唔接受你，因為你除非你提供呢個足夠嘅證據啦咁樣。咁即係譬如話你某個省份舊年你明明出口得100億，今年多咗30億，130億，咁呢30億係點嚟嘅呢，咁你要提供你嘅證據，因為我前年去招商招商咗10個大型 企業、二十個中型企業，跟住 click 跨咁樣。咁呢啲企業今年已經投產開始出口啦，咁所以個數據增長。咁同時你要提交啲文件，譬如佢進口啲原材料啊，或者請咗幾多工人啊，咁上面即係嗰啲外貿部嘅睇話，啱啦，咁即係佢先至可以接受到你呢啲數據。咁咧國家統計局咧就係同呢個咁嘅咩社保基金咧就係扯上關係啦，即係社保基金就每年都要由地方向呢個國家統計局嗰度上報嘅。咁如果佢上海要做假數咧，就一定要買通個國家統計局嘅局長嘅，唔係佢就做唔到呢條數出嚟嘅。就咁樣嘅，就 原來咁樣， 嚇、啊、就類似呢、這個香港呢、這個呢、這個譬如上市公司啊，或者有限公司啊。咁你如果想做假數，一係你就公司嗰個會計就係自己條女啊，或者係、或者係自己啲親戚啊咁樣咯，係、嘛？咁仲有啊，第二喎、就係話你要叻到咧，你盤數交俾會計師樓嘅時間，連會計師樓都呃得到，係、嘛？咁先至得噶嘛。即系情形就类似系咁样啦。 阿刘生啊， 系 你而家系泄漏紧国家机密 喎、啊。咁亦都唔算嘅。 啊，你话唔算啫。 你通常喺国内，国内边度啊？ 哦，以前就多，即系而家咧就少啦。以前就跑好多地方嘅。以前因为我就喺啲香港嘅中资机构嗰度工作，经常要出差嘅。不过而家就冇啦。冇咧，但系各地方都有多少朋友嘅。 哦，明白。 咁都有聯絡嘅。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個問題呢就係、有關嗰、那個民間電台嗰單官司，其實我就唔係咁樂觀。 係。 因為一涉及啲有關政治嘅嘢呢，即係香港嘅司法獨立呢真係唔係真係咁穩固呢，即係我呢樣嘢我係好有疑問嘅。即係我尤其是對於中國人，即係好似阿陶傑話齋，真係中國人嗰種 DNA 係真係有問題。即系好中意对啲权贵叩头啊，跪低啊，咁样，即系呢个系我信嘅，几千年嚟系咁嘅。 最好 Tesla 啦，啊呢啲试验下佢 啦。 好。 咁仲有一样啊，最近呢十日八日咧，我就俾呢个新世界传动网嗰啲咧就好烦啊，即系有一个问题，我就顺便提出嚟，大家即系参详下。就佢咧就話而家咧就每個月有10蚊回贈，咁樣就打電話嚟俾我，就問我應唔應承，即係我你有回贈，我當然應承啦咁樣。咁佢話咁你講一講呢個登記人嘅資料同我核對下。喂，我啲資料喺曬你度噶咯，你做咩要我重複講一次啫？ 有啲問題。 佢話唔係，咁係俾對下聽啱唔啱啊嘛。咁我話我唔會同你講㗎呢啲資料，其實你喺曬你嗰度㗎喇，我哋咁多年冇轉過咁樣。咁跟住呢佢話咁你不如講下你即係使用者你嘅資料啊咁樣。咁我咁覺得奇怪啦，即係一個人登記，即係佢有權註冊10部8部手機，我俾邊個用係同你公司係完全冇關係㗎嘛。至於你收費啊、回贈嗰啲嘢，邊個註冊你咪同邊個人講囉，係咪？佢或者有10部手機、100部手機，你唔好理佢咁多。邊個註冊、邊個負責每個月俾錢嘅，你就係關嗰個事㗎嘛，係咪？咁佢冇理由咁樣逐個嚟打㗎喎。咁事實上呢就的確呢，咁我老婆，因為我平時唔理呢啲嘢嘅，就由我老婆去掌握曬嘅，即係後面有好多個老人家，譬如外父外母啊，或者我父母啊咁樣，或者我啲仔女咁，全部由我老婆一個人搞掂曬嘅啲嘢，由佢控制咗10幾部手機嘅佢嗰啲註冊啊，每個月交費嘅。咁啊，咁有一次就打俾我外母咧，我外母話我唔識呢啲嘢㗎，咁你揾個註冊人啦，佢係我個女嚟㗎，咁照計佢就打電話俾我老婆啦，係嘛？就問佢好唔好啊？咁樣每個月回贈，不過你要保證一年之內唔轉台喎、啊，咁樣。但係佢又冇打俾我老婆喎，咁你即係到底你嘅意圖係到底係想攞取人哋嘅私人資料啊，定係真係搞呢樣嘢先？真係我而家摸不着頭腦。 哦，私隱居專員公署嗰度即係嚇問一問啦嚇。 係、咯，好怪即係。今日就係講呢三個問題啫，就俾大家探長下。其實 多謝曬你， 有啲人冇聽到你播嘅， 唔好意思，打咁耐打唔通。 係繼續支持，繼續支持啊！ 得啦， 好。 喺深圳聽唔聽到我哋個台啊，哥？ 深圳啊，深圳我冇聽過，我過去都係食飯嘅，因為冇聽到你。 唔好喺嗰啲地方聽啦，喺翻嚟香港先聽啦 嚇。唔係啊，仲有一樣順便提一提，嗰啲咁嘅所謂嘅突破軟件咧，真係俾佢搞到啊！我咧就懶叻咁樣攞佢嗰啲即係法輪功啊嗰度嗰啲突破軟件攞上俾我啲朋友用，佢啊的而且確真係有突破能力嘅，係聽到嘅。 哦、 但系咧，唔使几耐咧，就嗰部电脑咧底板又烧埋，个网又封埋咁样嘅。唉、哎，好在唔上门拉人啫。 我唔紧要啦，你个电啊，听我冇事得啦，电脑唔爆得啊。 电脑稳住啦。 好多谢晒你先 啦。好，拜拜， 拜拜。啊， 即系咁犀利佢。 唉，听住我都惊。 底板冇咗就， 听众会冇事嘅。法轮功呢一 句。喂 ，HongKongReporter.com 有咩讲？ 嗱，就上面都有幾個問題嘅。第一樣嘢就係蕭生喺咁多有錢人之中咧，其實佢哋嘅智慧咧嚇、啊，即係無論政治上嘅智慧或者生意上嘅智慧咧，係咪都有啲分別？ 唔係我見過嘅人入邊咧，即係李嘉誠係即係最聰明嘅一個，差唔多。 喺邊一方面你覺得佢係最聰明 的？即係以佢讀咁少書嚟講，佢知識好廣博呢、這個人啊。 即係佢求知欲好強。 係。 不停進修， 竟然識好多嘢，而係識得政治嘅重要性咧，一早喺度栽培政治，同埋識得人才嘅重要性。你第一件只係佢肯出咁多錢俾阿霍建寧嘅啫嘛， 即係呢個 Canning Fork 嚇 ，Canning Fork 第二個唔捨得出咁多錢呢個夥計咁。 係咪即係我聽好啦？譬如話好多人咧喺其他嘅大有錢佬入邊做生意，實際上佢自己都唔係得益好多，但係李嘉誠入邊咧就真係有人發到達。 啊、即係佢係可以。第二個咧，就情願你去貪污啊！即係有啲人係咁樣，即係呢個當然係荒謬絕倫， 即係俾你自己穿袋底啊！ 係啊 ，OK， 咁我哋休息一陣再翻嚟啊。